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大部地区呢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注意天气变化。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四点有戏，有戏，有戏。 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我是赵亮， 唯愿与君共欢笑，此生此世不离分。我是张帆， 人生如雾亦如梦，缘来缘去还自在。我是香露， 一曲祝君好，此处便可觅知音。我是米夏。 赵亮、张帆、香露、米夏，新鲜亮相，畅聊热辣话题，捕捉娱乐动态，轮番上阵，点评文艺万象，纵谈影视风云。2018年北京文艺广播 FM87.6，每天下午四点有戏，四点有戏，过大太极，快乐出击。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的。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余德水的工资要装款装。 风生水起， 四十有趣。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戏戏说人生， 米夏、 香露、 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四点有戏。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下午4点07分，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四点有戏，我是张帆， 我是赵亮，欢迎大家。 今天周五，按照惯例，我们要进入今天的巅峰会。 嗯， 今天这个巅峰会来的这位啊，我们可能经常会听到他的声音，只是他在每天下午另外一个频率当中，就是刚刚过去的3点到4点啊，在974 FM 974的音乐节目主持人，我们来欢迎一下戴毅。 大家下午好，我是戴毅。 嗯。哎，戴毅今天很冷静啊！ 啊， 过去出场都不是这个节奏 了，因为你每天说是疯癫会、巅峰会的时候，说疯癫会的时候，我就会疯癫出场。 特别不愿意这样，特别不愿意这样一个姿势出场。 也有可能是因为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可能跟以往纯粹的欢乐型的话题也不太一样，所以可能我稍显冷静一点，出场比较合适一点。 哎呦，都有点不敢说话了， 我也是被吓住了。其实很多人可能很这两天。有被吓住的这种可能，为什么吓住？ 嗯， 被一部电影的评分和它所造成的巨大的轰动影响。 嗯，没错，这个就是我们在这个周的周一哈、啊，就跟大家隆重推荐了一下啊。 嗯， 我不是药神。 这部电影在周一开始，其实是从上个周末开始有了点映场。 嗯， 通常大家对点映场的一个概念，我觉得可能大家都是一样的吧，点映。有那么几场啊，在某些城市、某几个影厅，做一做试验，看看大家反馈如何， 反响如何？ 对， 嗯， 点映基本上都是小规模，而没有想到的是，这部电影的点映已经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这部电影在上个周末点映以来，上个周五吧，应该这样讲，周四周五就开始有点映场， 嗯， 它的点映的排片一路飙升，让很多人不理解的是，正式公映的电影的排片量还不如这部点映场的排片量。那么多那么高， 对， 高到什么程度？最高的一天我看到它的排片量达到42%。 嗯， 我们看到过很多来自好莱坞的大片 啊， 比如说像《复仇者联盟三》， 嗯， 比如说像这个《侏罗纪世界二》这样的片子来的时候，它的排片量一般超过30%的时候，已经有很多的小片子啊开始叫冤叫屈了， 对 啊，就觉得你没有给我排片，给他排了那么多， 哎，对。但是这个我们看到，口碑的这种就不能叫逆袭了，口碑炸裂啊， 发酵 啊，已经造成了说。必须提前上映了是吧？ 哎，对，其实它预告是7月6号才上映，结果发现很多电影院7月5号就已经排满了，几乎快。 究竟是怎么回事情呢？我们今天巅峰会就和已经观影完毕的戴毅啊，昨天应该是打了高分，而且泪洒现场， 哎，泪洒影厅。 对，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伙一块来说说这部电影，说什么呢？因为很多人在点映场已经看过这部电影了， 嗯， 那么还有更多的朋友在这个周末或许已经是计划当中， 对， 啊， 已经买了票的。 对，我们来听听这个看过的人是如何看这部电影，哎，我们来听听没有看过的，像赵亮一直在等待当中。 我就是俩字儿担心， 对，他究竟他有什么样的一种担心在当中呢？ 嗯， 那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上半段我们先互动第一个话题， 好， 我们来问问看过的朋友们，你们究竟，为什么喜欢这部电影？你最喜欢这部电影，嗯，我不是药神当中的什么？ 嗯， 是什么打动了你？ 好， 来看看我不是药神究竟还有多大的轰动效应，听一听吧。还没有看过的赵亮也可以随着这个预告片的节奏来感受一下，到底是不是一部中国神片。 要奉劝广大的消费者，仿制药它就是假药，为了自身的健康，千万不能购买和服用这种无良的假药。 我们公司有一款药叫格列尼， 这种药真假将近40000块。 最近这个假药居然在上海出现了， 太猖狂了！把他搜查案底都调出来，给我仔细的。 贩售假药伤天害理，我义不容辞。 那我们这药没你想这么简单。 我要死你！为了救人命而违法有什么错？ 卖药这么多年，发现这世上只有一种病，穷病。这种病你没法治，你也治不过来。 我来医院看病怎么不对了？ 你是怎么认识他们的？ 你问这个干什么？ 我呢，等要救命的。 我们在查一些印度假药啊， 挺好，为民除害。 God bless you。 阿南， 那个黄毛是个病人吧？ 不要啊！ 你别看他是个病人，一个人顶两个人。我们办案的讲证据，包庇犯罪也是犯罪。 快跑！快跑！ 啊！ 他就想活命啊！你想怎么？ 队长， 这事跟你有关系吗？ 你怀疑我卖假药啊？很赚钱吗？ 我不是药神，这是刚才我们听到的终极预告片当中的声音。 嗯， 今天的巅峰会我们来说我不是药神这部电影，究竟你最喜欢药神里的什么？ 哎， 这个问题 挺好啊。这个我最担心的就是剧透听完预告片我发现呢 剧透的不多。 嗯， 还行吧。 还行 还行， 啊，就是真的是能够引起我这个观影的兴趣啊。但是我知道一件事儿哈，我不是药神，但是我是股神啊，是吧？这个那个参投和发行方的这个北京文化又火的不行了， 是的， 再次涨停，是吧？上一次 包括参与这次出品方的那个阿里影业， 对， 非常高兴 了。对，好像据说到今天已经是突破了4亿了吧？ 看来各位你们都还是股民呢。 哎呀，上次这个北京文化就赚的盆满钵满啊，因为战狼，是吧？看来这个很厉害。 但是我有一个印象，我不记得哪部片子了，在前不久有一个什么什么小风波的时候， 嗯， 好像对某一个就是包括北京文化在内的， 对， 有一些 有 发行公司有影响啊， 嗯， 就是我们知道在前不久说到某一些什么片酬啊等等等等问题的时候啊， 嗯， 有过波及。那我们先说说今天这个话题啊，刚才问问大家你最喜欢药神里的什么，这是问看过的朋友的一个问题。我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因为我发现看过的朋友已经不少了，有多少人呢？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一下，在点映场开场之后大概一个星期的时间，如果刚才戴毅说的是准确的话，我看到的这个应该是说在昨天 前天啊决定说提档的，提档的可能呢一般来说有很多种啊，就是有可能会错开某一些影片的交锋，而有一些可能太扎堆儿，所以提档，有一些呢可能是因为比如说他这个影片在发行方面有别的考虑啊，他可能在去撞某一个日子都有可能。但是这部电影它有点小小的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这部电影在点映之后呢，因为排片量的上升使得有人发现网上有盗版 啊， 而且是手持的在影院拍摄的东西， 没错没错。 后来呢，这件事情就发酵成为可能提档的一个导火索。 嗯， 那么我还有一个原因是我自己琢磨一下，我说这部电影如果再不提档的话，你这个点映就不成为点映了。 嗯， 你已经就超出点映的范围了。什么叫点映？某一个片某一个场次，对吧？或者说某一个时段有那么几场试验性的。但是后来我发现看的人真的太多了，所以这个有可能是提档的原因之一。 嗯， 那么我发现有多少人看过这部电影呢？总的数字我们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在豆瓣评分一共有60000人给出了9分的高分。 嗯， 我的天哪，这是什么样的概念啊？各位可以想象一下。 嗯， 不是你们都说水军横行吗？ 对。 嗯， 谁能弄60000人？ 一下弄60000多的水军来打这么高的高分， 就是很明显是自来水嘛，对吧？ 自来水，自来水。所以我说，看过的朋友很多了，我第一个问题就提给你们啊，你们看过《我不是药神》之后，最喜欢《药神》里的什么？这个问题，同样第一个回答的人应该是戴一。 嗯，应该说这部片子最让我就是迫切的想去看的感觉，就是因为它写的是现实的一些题材和故事，而且我看完之后觉得这个东西跟我的生活太接近了，就是我身边的事情，所以我会被这个现实所打动，这是我很喜欢这部片子的东西。不像我们以往去看一些片子是因为好莱坞的一些科幻啊，一些打斗场面啊，一些很炫酷的画面， 它表现出来确实是让你觉得很真实， 嗯， 但是好像这个故事呢离你还是有点远，是吧？ 就是说以前的片子， 以前 片子会有点远。这个片子它有一句话就一下子拉我，就是谁家还没一个病人啊，就是我一下子把我带入到那样的一个病患身边，我是病患的一个家属，但可能不是那个病哈，不是白血病，就是我一下子会觉得我就是这个片中可能不是主要人公，但是我是 其中一份子， 其中一份子。 马上就想到谁家没个病人，我家我就是病人吗？我天天犯神经病，是不是？那就没有药能医好我。 我们得叫保安拿药来了。刚才一说到这件事情，其实这个事情啊是真是很现实的啊，就是每一家我们可能都会遇到， 而且我们现在这个年纪就是上有老下有小嘛。 嗯，对。 而且昨天在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记得在一个小群里，我们有一个同事说了一句话，说那个咱大家都平常这么说，都变成俗话了，非常流行的语言，就是有什么 别有病 、嗯、没什么别没钱 、 嗯、但是其实现实告诉你的往往跟你想象的跟你的愿望是不同的， 他还非得展一块是吧？ 有的 时候病又没钱、嗯、 更多的时候是祸不单行。 对， 这是现实啊，我们在每个人生存在这个世界上、嗯、我们要面对的问题、嗯、我们要去解决的问题。 对， 但是有的时候解决不是靠一己之力能够解决的。 对， 所以就出现了片中有很多很多，我们不剧透啊，还说不剧透、 嗯、 出现了很多很多这样的人和事。 嗯 啊，那刚才说到这部电影的这个高分，说到他的这个反馈，我们看到一组数字，在我提到的豆瓣评分的 9.0 分之外呢，我们看到票务平台，我跟赵亮都是这么说的啊，我们俩人有一个观点，就是票务平台评分我们不看了啊、 嗯、 但是票务平台作为这个评分的我们也得看一看。 这话就是看，就是 不能信 扫一眼哈，了解一下。 票务平台不说哪家了，它的评分是 9.7 分、 嗯、 啊 ,9.7 分这几乎是超过了绝大多数国产电影的评分。 嗯 啊，另外呢，在我们看到的这个观众满意度方面，很多篇的文章相信大家的朋友圈已经刷屏的有很多次了。 嗯 啊，都是点赞的。再来看一看所谓叫大 V 发声的这样一个电影时代啊、 嗯， 都会看谁推荐了、 哎、 推荐的时候说了什么。 对，这也特别重要、嗯、 对吧、 嗯、 来，我和赵亮一块儿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些推荐人是怎么说的啊。 嗯， 首先顾长卫导演呢，他对这部片子评价是难得有这样的电影在银幕上呈现给大家，以勇气和良心面对现实，面对我们都会遇到的挑战，有良心有责任心有爱的电影，谢谢你们。 嗯，再接下来这个也是非常擅长拍现实题材的曹保平导演啊，他是这么说的，说中国电影啊已经这个很久没有看到这种触及现实引起共鸣的电影了，我们忽略了太多年，终于有这么一部片子走了回来，完成度很高，演员都非常好，这对中国电影是个非常棒的启发。 嗯，接下来蒋雯丽呢，刚才说了顾长卫了是吧？蒋雯丽也发表了感慨，他说感谢你们做了这么好的一部电影给大家。 那就是那个顾导说完之后，他补充了 了一句，对对对，最后就结论 啊，但还是那个他补充的特别重要。 对对，姚晨的评价是这样的，他说：“我不是药神呢，是一部熠熠生辉的良心之作，充满希望，看到了爱。” 嗯， 黄渤评价非常短，当中他们就截取了两个字。其实我觉得他可能说的时候不止两个字，是不是他说太啰嗦了？他们简要了一下，说值了， 嗯嗯， 值了。 他可能会说：“我不是药神是一出好戏。” 哦，做宣传， 对他可能会这么说， 嗯。哎，那你要这么说的话，他偏偏他都能做宣传， 他每一个都可以连接。 什么什么什么是一出好戏？ 对啊，刚才我们说过了，这部电影得到了这么多的好评，那您如果已经在点映阶段，或者在昨天已经正式公映的场次当中看过了《我不是药神》，来跟我们来说说啊，《我不是药神》这部电影，你喜欢它究竟最喜欢里面的什么？说到这个喜欢的元素呢，我看各位可能有不同的地方。生活依旧跟我们说，《我不是药神》算得上是国产电影的一部好片。很喜欢看徐峥的灰色人设，按照中国上映的力道和角度是刚刚好，没有像美韩的那种抨击，也没有中国的那种我们通常会看到的那样的一种模式。那从烈日灼心到我不是药神，个人很喜欢王艳辉演戏的感觉。您说到的这个应该是当中的演员啊， 对，有这王艳辉可厉害了啊。 嗯， 王艳辉这个给我印象最深的呢，那就是《烈日灼心》里边啊，他演的那个就是最后那个杀人犯。 然后这次在这部片子当中，王艳辉演的是一个就是 也是个反面角色， 反面角色，但是他反面的他最后还有些许可爱之处。 哎，是的， 嗯， 反正我看那张脸，我难以想象。看电影的时候看到实际表演的， 我们看看《生活依旧》最后的这句话，其实也很有力量啊。他说，里面的那句台词，王艳辉的有句台词当中说到了穷病，刚才我们在预告片当中也听到了，他说穷病的这个台词很写实，不过这对于我来看呢，还是一个叫擦边球啊，没有那么扎心。 嗯 嗯，他说了，可能是我一贯腹黑惯了。好，还是等待各位啊，有更多的一些反馈。我们现在说到的电影究竟什么电影呢？周静在问我们这个话。我们再说最近已经刷屏的《我不是药神》。 嗯， 如果你看过了，来跟我们说说你最喜欢当中的什么。如果没看过的朋友，我们可以来想象一下自己最期待什么了， 对 吧？ 对 对, 对, 对。 因为我知道赵亮是通过我们的片段式的这种回忆啊，这种剧透啊，他已经了解了不少了。哎、但是我觉得可能每个人期待值还是有不同的。 恨我看得晚呐、啊！ 像我身边有一些女伴就会说：“哎、徐峥的片儿，徐峥那天有头发吗？”我说：“有， 有，有，有。” 这是你们期待达到了。 好，现在 这部片终于长头发了。 大家已经听到当中音乐了，这个音乐是开篇当中的音乐。 大家看不见戴毅的这动作啊，这个是我们主持人当中脖子最好使的一个， 吃了太多的鸭脖。 一开始看电影的时候，身边坐着的我的家属就问我说：“那个为什么会是印度音乐？” 嗯， 这个刚才我在办公室在做编辑、做剪辑的时候，同事也问我：“哎，怎么一句印度音乐出来了？不是说的是我不是药神吗？”这又有一个话题出现了，就是说我不是药神这个片子其实是经过两次更名的。赵亮比我清楚，一开始是他传递给我这个信息的。 对，一开始叫我不是神药， 哎，这是胡说了， 就是叫印度药神， 印度药神， 印度药神。 一开始的名字定名印度药神，后来做过一次变更，叫做中国药神， 中国药神。哎， 然后第三次才更名为今天的我不是药神。 哎，那你看这三个片名，如果对比一下的话，我想可能更多人还是会比较喜欢最后这一个片名。 为什么？ 就是你越想否认一个事情的时候，你反而会有一个逆向思维啊，你可能就会是药神，或者你可能被别人称誉为药神。 就是也有可能前面那俩名呢，您觉得都不合适，那干脆就是那好吧，你说不合适，那我不是吧。 这也符合，这也符合大家的一个预期 啊，是吧？ 逆反心理有的时候 对，逆反心理就很可爱嘛。 对对。 其实说到这，我就想起来，在四月份的时候，我今天也看到了很多声音在回忆当初的一个情景，就是对这部电影呢有期待，同时呢，在四月份的时候有一篇文章，它的标题是这样的：从印度药神到中国药神，再改到我不是药神，我看这片是否要完？ 要完 啊！哎，当时这种质疑的声音很多很多。 对， 对于我们知道的宁浩和徐峥的这个监制，好多人是很期待的。但是有人马上出来说，马上就站出来了，说：“哼，那又不是他们俩导演的。”哎，这个问题提得好啊！刚开始有很多人是不看好一位新导演 文牧野， 对，能够导这么一部 有很厚重的现实主义的这种题材的， 而且编剧里面也有他， 对， 所以导和编都有的人，其实我反而觉得很有兴趣，因为他会很理解这个剧本到底是怎么表现。 文牧野导演呢，应该我跟赵亮呢曾经在，我记得应该去年的时候就提到他的名字了，因为他是当时的一个新导演发掘的计划，叫做坏猴子72变嘛， 对， 没记错的话，这个发掘计划当中力挺的一位导演，他其实过去的作品真的不多，而他自己呢，这个我现在又看到赵亮打开了这张图片，文牧野的这个脸啊，他这张照片啊非常有幽默感， 对，就是特别适合坏猴子， 坏猴子，对，特别像坏猴子， 这个是吧，他那个叫坏猴子娱乐72变嘛，是吧，我们都很熟悉， 哎，娱乐72变是文艺广播的 啊，没有娱乐是吧， 没有， 谢谢你给小体做了个广告 坏猴子72变， 文牧野导演真的之前的作品不多是吧，没有，几乎没有一个正式的长片， 看不到这个反正比较熟悉的这个作品吧，但是他确实是科班出身啊，这个北影的导演系的硕士啊，而且呢是这么介绍说，师从导演田壮壮啊，看来这个应该是说是从这叫体系教育当中出来的，其实跟宁浩导演的发展道路不一样 对 吧， 对， 宁浩导演那是据说是啊，就补习班大神是吧，各种各样电影的这个培训班补习班出来的啊，所以他形成他比较独特的那种风格啊，确实是比较自我的 好，我们今天说的是这部电影啊，叫我不是药神，各位看过的朋友一定要来发言看看你最喜欢这部电影当中的什么样的元素啊，是什么让你最喜欢，刚才说过了，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平台你今天可以登录一下，昨天好像我们的那个招募计划还在进行当中吧，我刚才看到我们的同事因为在做这个反馈的时候还提到说有很多朋友已经在昨天报过名，但是大家一定要记住是要收到我们的那条标准的反馈啊，那个格式的反馈， 对， 才有可能作为凭证。 好啊，咱们周日的、这个、 看最后一条吧啊，张文斌这位朋友又来了，他说在他看来啊，从海报到片名我不是药神恰恰感受到的不是现实主义我觉得应该叫中国买家俱乐部，他提到一个非常关键的有很多人很诟病的事情，就是这部电影是不是擦边，或者说是不是模仿了一部美国电影叫做 达拉斯买家俱 乐部。 那 么这个问题呢，我们留在下半段再跟大家继续来讨论哈。刚才说过了，您说他不应该是看感受到不是现实主义吗，那我们就来听一听这首歌，这首歌唱的也挺魔幻的，大家应该很熟悉这首歌吧， 我在电影里听到了， 药神之歌， 然后很喜欢， 来我们听听这首歌结束今天上半时段的节目，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平台，我们今天说的就是最近刷屏的我不是药神，一会儿见。 这歌太不与时俱进， 俄语不会唱吗， 全班园就与时俱进的推出了家装盛宴限量版整装，还是999每平米，产品全线升级，实木家具，智能卫浴，大牌建材，放心环保， 卫浴升级智能大，建材升级更大牌，环保指标更严格，就是这实木家具还怎么升级呀、 打400-606-8866问呐、 400-606-8866， 家装就要全包圆， 详见店内活动。 美潮防水库，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Neco。 一家一团去旅行，中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90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我们好几个晒的预警，热死了，烦躁啊！ 送空调啦！999一平米的全包园，不仅含实木家具、智能卫浴、名牌电器、环保建材，赶上高温预警的天气，定装修就白送空调。 定装修白送空调，拖了小半年了，趁预警我赶紧装了。 400-606-8866，赶紧吧！ 400-606-8866，送空调喽！ 详见店内活动。

是划过天边的刹那火焰。 我为你来看，我不顾一切，我将熄灭，永不能再回来。 我在这里呀、啊、就在这里呀、啊， 惊鸿一般短暂，像夏花一样绚烂， 这是一个多美丽又遗憾的世界。 不打太极，快乐出击。欢迎大家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今天的四点有戏下半时段，我是张帆， 我是赵亮，欢迎戴一。 刚才我是不是有句话冒出去了？ 哪一句话？ 你不觉得吗？ 哎，你说了，你不觉得吗？ 你不觉得？ 你不觉得这是一部好电影吗？ 你不觉得不打太极会快乐出击吗？ 四点有戏，今天我们的巅峰会，请来戴一跟大家来说说这部最近的神片啊。 嗯， 我今天给他起了一小标题，但这小标题没有办法跟大家在某一个平台上见面，它叫做“来，我们干了这碗药”。这个其实是戏谑的一个说法。哎，我知道，对于这部电影，我没有任何的不敬之处啊。我只是说，在这部电影这么大的影响力的前提下，有很多人呢还是有质疑的，很多人是有保留的。比如说刚才我们在上半时段我们提到，有朋友说到这部电影恐怕有点像什么，有点像达拉斯买家俱乐部、 嗯、 啊，这个很多人可能看过这部来自美国的神片，那部电影呢也是让很多人活跃无穷的一部电影。 戴一说说像不像嘛，就从那个质感上嘛。啊， 我是觉得那个角色尤其是主角，就是徐峥演这个主角，前半部分确实很多的举动、嗯、包括很多在表演当中的一种夸大的一种表现方法都很像。 你说是不是就是发达的那个样子？ 对，发达那个状态的整个一些 有借鉴、 哎、包括拍摄啊还有取景都很像、 嗯、 但是从后面的很多剧情，他自己再次返回到印度去备药的时候， 嗯， 那之后的一些故事情节就已经不太像了。 嗯 嗯嗯，因为达拉斯买家俱乐部还是挺深入人心的。我们知道马修麦康纳这个角色的塑造能力非常之强，而且他对群体的那个要求，我们知道他在拍那部电影的时候其实受了很多罪的、啊、 嗯 嗯， 他是要因为吸食某些这个药品嘛、 嗯、 所以呢身体暴瘦啊、嗯、那种状态是非常非常厉害的。而这部电影其实不同之处就在于，它可能跟我们提到的原型人物包括这个故事它所依靠的那个背景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 因为这部电影当中说到的是白血病患者、 嗯、 那么慢性病白血病患者，这在很多人熟悉这个病的朋友看来，它确确实实是一个叫做富贵病，因为它真的是要花很多很多很多钱、 嗯、 其中的这个药物可能大家非常熟悉这个名字了，在电影当中被叫做格列宁、 嗯、 是让他的真名叫做格列卫。 嗯 啊，他是影片当中的一个转化。 嗯嗯、啊、 刚才忘了说一句啊，我们刚才一开始下半程一开始听到的这首歌《生如夏花》， 嗯， 很熟悉的曲调， 是 但是演唱者不一样， 好像里面有徐峥的声音， 徐峥声音、 啊、还有在这部影片当中的那位唯一一位女性角色 谭卓 、 嗯、 对、 嗯、 还有一个是谁？ 张宇 啊，张宇、哦、 张宇这个张、 啊、黄毛， 对， 黄毛的扮演者， 张是立早张， 嗯 嗯， 宇宙的宇。 其实很多人就是因为他这个头发遮挡起来看不太出来，他应该是前一段时间是在柏林电影节上， 嗯， 一部很受欢迎的电影叫《大象席地而坐》当中的男主角， 哦、 嗯嗯，演技也是在线的、嗯嗯， 所以他也是拿过大奖的人。 对、 嗯， 而女主角方面呢，我觉得也值得说的啊。刚才说到这个谭卓在电影当中出演这么一位女性， 她、嗯、就是非常这个擅长演这个现实题材， 一位东北演员。 啊、对， 嗯， 其实她这个本人，我们看到她的艺术照片啊，或者叫形象照片， 非常漂亮， 非常漂亮。 嗯、 但是她演的基本上都是农村的，这个也没有什么， 或者说修饰比较少的。嗯、 对对、就是， 在这个里面，她也是属于那种修饰很少， 是吧？ 因为她要演一个妈妈。 啊、这个女演员啊，她最早我们就不提那部作品的名字了，她最早应该是跟娄烨导演合作过 啊、 哦，再后来呢，他在很多大家看到的现实题材的作品当中出现。 今年这个《暴力无声》也是由他出演， 还有曹保平导演 啊。 我觉得曹保平导演夸这部电影夸对了 啊， 因为这部电影的女主角就是他《追凶者也》 哦，对对对对对， 当中的演员， 那个谁也是嘛，就是那个天生大坏蛋嘛，是吧？ 哦，我知道你要说谁。刚才我们上半说的提到 王健林， 对对对 对 对，他也是嘛，他也是在这个《追凶者也》也有他嘛。啊、嗯， 我觉得特别要、就是给王健林这个拍镜头一定要多给近景，就是一定要，尤其是那个 面部 的，对 对对对 对，就是尤其是狰狞时刻的一些表情。 这部电影里面可以说啊，大家可能知道的，所谓我们老是开玩笑说哎，谁谁谁是一线，谁谁怎么怎么样的有名演员，这里面啊，你看不到那种演员的表演， 嗯、 除了徐峥啊、 嗯， 其他演员呢你 仿佛觉得脸熟，但是呢演技呢都是入木三分的，特别特别合适他的角色。那所以我下半时段的互动问题又来了，我要问问大家，你最喜欢我不是药神当中的哪个角色？谁？你最喜欢我不是药神当中的谁？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平台，看过的朋友一定要来跟我们说说，因为 我 这 没看过，这着急啊， 没关系， 这个没法互动了，哎呀呀呀呀 啊、是啊， 这着急啊！ 赵亮早就加了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里这个账号了，可是一直没法互动。 原来这里面的水军是你啊！ 来，这个问题还是戴姨先来。 其实我徐峥肯定是我很喜欢的了，但是因为他太熟了之后， 你反而把注意力可能放在 对放在其他人身上。第一个吸引我注意力就是那个里边戴口罩出现来找这个徐峥买药的吕受益，就是这个角色里面名叫 王传君。 王传君对，就据说他是一个俊俏小生，但是因为他为了要出演这么一个角色，他肯定要让自己显得特别的。就是 一会儿我们让赵亮跟大家说说王传君演过什么啊？ 对，猥琐的那种状态，然后还有很谨小慎微，反正我觉得我很喜欢他，但没想到这个角色在前半部分就收盒饭就走了。 对，那也是当中怎么说，他可能是刺痛人的一个角色。 对， 而且他也是贯穿整个，如果没有他， 就 没有这件事情。 我在电影院里第一次大哭是因为他。 是这样啊。王传君大家很熟悉啊。过两天是不是他还会来？不知道啊，因为《爱情公寓》会有电影版， 爱情公寓电影版 是吧？ 那我会当面再哭一次。 你怎么是这个形象？ 谁让你死那么早？ 所以你看这个演员，他塑造角色能力啊， 厉害， 很厉害。而且他当时有一场吃盒饭，就是不是吃那个散伙饭的时候，那个戏，我觉得他是这场戏里最后一个走的人。 隐忍克制，那个角色的那种他的绝望，但是还有。你会发现很多人夸这部电影的时候其实都说过我刚才说过那两词，其实我是借鉴一下大家的意见。说到这部电影，它描写这么一个就是打动人刺痛人的这么一个故事的时候，它能保持那么克制的这种手法，它每一个人的表演没有那么夸张。当然你说了徐峥在当中的某一个段落当中，他可能是为了要表现啊他们做的这件事情在某一个小阶段获得成功，所以他有那种夸张表演，其他时候你发现每一个演员的表演那个脸上的东西其实都是很生活的， 没错， 而不是那种夸张的荒诞的东西。 没错，就是我忘了是哪个影评人说到说这部电影有圣贤的悲悯和王者的克制。 对，我看到这个。 对，这句话我觉得啊太贴切了，就是为什么让你觉得说你哭你也不会在电影院里肆意的就是大哭，但是你又不会说不被他感动，因为他确实有很多地方打动了我们内心深处，引起了很多共鸣。 好。我们接下来还是要再来听一听，因为更多的朋友没有看过这部电影。 对对对， 再来听一听它的另外一个版本的预告片，看大家能不能从当中得到更多的观影的体验。 我们再查一下你的小样。你曾经卖过这个神楼。我认识几个白血病。你是怎么认识他们的？ 介绍一下，吕受益。 你要是帮我，有药吃有钱赚。 这家里最好。 你要是不帮我，你说什么？我想起一个人， 不远处的群众。 他那个样子是他们病人， 黄狗。 哎，你干什么？哎 你那是不是想弄我？ 我认识这个， 长得特别好。 I understand. You have my word. I know. 代理全是你的了。 勇哥今天晚上请客喝酒，公司可团建。 太上火了，把他所有的案底都调出来。 哎，滚蛋！ 那能怎么办？ 预备， 上吧！一、二、三。 听到这个片段的时候，戴奕可能是被激起了很多的回忆啊，那个片段 想起来当时看到什么片段。 刚才听到这个片段，这个预告片这个版本啊，里面出现了一个在电影里面出现次数并没有那么多的一个人的话， 一个角色 台词特别多。是谁呢？就是刚才马儿不过河说挺喜欢那警察的 曹斌。 的扮演者。 哦，你还记得角色名字是吧？ 对对对， 然后他说了，社会需要有温度的执法。 那都是谁演的吗？ 谁？ 周一围。 周一围。 哦，周一围啊。 当时我们家家水说，周一围是谁？我说你看，就你前特别喜欢看那个《演员的诞生》那个节目里面。 你还记得《演员诞生》这个名字呢？ 我当时说什么？我不是演员，对吗？ 对，因为我是歌手，所以我不是演 员 嘛。 《演员的诞生》里面的周一围，周一围在里面是相当厉害的啊，在里面是拔尖的那种人。 对， 那这部电影里他是甘做小舅子， 甘做绿叶， 在里面演徐峥的小舅子，而是前小舅子， 就 是已经都这个婚姻都不存在了 啊。 他第一次演技， 依然两人是有那个心有戚戚焉。 他在这部电影里面第一次演技炸裂表现，应该是在警察局里那段戏，就是他跟徐峥的一段戏。 哦， 你有印象吗？ 警察局里面打徐峥那就没打着， 没打着， 就是因为你知道徐峥有家暴的啊。 哦， 你看小舅子能答应我，真的， 就这样一个关系才 都离了，你还家暴呢？ 其实他，你看他这个戏很巧嘛，他不需要通过语言来介绍，他一下通过人物的关系和这样一个场景，就把很多人物关系交代出来了。对，他不需要浪费很多时间在语言上。 看来这个徐峥特别擅长处理跟小舅子关系。上一个小舅子长囧里边是包贝尔， 一个小舅子比一个小舅子厉害啊。 是，刚才说到这个，我不是演，不是，我不是药神，我不是，我不是药神啊。 你到底想说什么？ 我要说的 是演员，还是我是歌手，还是我是药神？ 我不是药神这个名字，让你们会不会想起来，在应该去年的一部电影？冯小刚应该是去年还是前年啊？冯小刚、范冰冰主演的。 我不是潘金莲 啊，我不是潘金莲。 你看这两个名字，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总觉得这片名一出现，总感觉好像说，哎，隐约觉得好像有一部片子就是这样的一个叙事， 这 样的一个结构，所以自然而然就会对这个片子有更多的注意力。 最近在网上出现很多关于这部片子引发大家讨论以后，对冯小刚导演的电影的一些讨论。也很有意思，但是这里就不便多说了啊。各位可以去拿来看一看。 这算是躺枪呢， 现实 算是再火了一把。 我倒觉得现实题材大家可以讨论啊，对吧？可能我们现在这个阶段还没有看到更多的现实题材的优秀作品出来，但这一部他们说这像一个引导者，像一个走出第一步的人啊。我们可能会过多的把某一些所谓的伪现实主义题材当作是现实题材来看。有没有这种可能？过去你老说我们什么什么哪部片子是现实题材，但是真的是吗？来看看这部电影。 这好，这冯小刚今天已经躺枪一回了，又被你躺枪。今天躺枪比较多的是他出了一个油腻版《芳华》啊，就是那个西红柿首富他们几个拍的那个剧照，按照《芳华》那个造型来。 怎么跟冯导有关系吗？ 对呀、油腻版《芳华》 哦，是 转了这个呀， 好嘛、还是问问大家，你最喜欢这部电影当中的哪个角色？其实再来说说这部电影的其他的角色，我觉得挺有意思、 还有一个那个。 在 那个教会工作的那个教士，他的角色 那个神父的那个 神父，对对对， 这个我觉得也挺有意思，就是我觉得在上海以上海为背景的故事电影故事里面， 这个 出现这个还是比较 这样角色就很正常， 比较正常一些是吧？ 他的文化氛围也有这样的角色出现， 对对对，因为可能跟他的历史啊，跟他文化背景有关系哈。那个我没记错的话，我现在想不起来他名字了，他应该是老演员了。也就是说，可能在很多片子你都见过他，但他从来没有说一下让你记住说啊，他就是那个谁谁谁，没有那样的。那个角色最经典的台词是什么？ 在这部片子里吧。 对。最经典的 God bless you。 God bless you。老说这句话，因为他身份是这样的。 对。 然后。当中我们听到刚才那预告版的时候，它里面有一句台词 You have my word， 代理权是你的了。就是语速永远是非常的平缓。 对对对对对，来看看朋友们的评价啊。张帅说，我昨天去看了，中午抽空看的，很喜欢，都喜欢。其中有一细节，最后民警这个开警车出法院的时候说了一句话，但有没有印象？他说开慢一点。就是那警车带着徐峥 对 要走的时候，然后他说这句话印象很深啊，电影还是回归人性，看到这里觉得心里很舒服很踏实。刚才也有朋友说到这一段了，但是说的是不同的一个视角。我看到的是常青树说，他说昨天看了这部片子，人生的无奈，人性的善恶，社会的复杂展现得淋漓尽致。当警车拉着勇哥，拉着就是这个徐峥演的角色、离开法院的时候，成百上千的白血病患者戴着口罩自发的一路护送，那长长的队伍，绝望的眼神令人神伤，浮想联翩。 他们戴着口罩有一个最精彩的瞬间，就是他们在送别勇哥的时候，每个人都把口罩摘了下来，这样可能对于白血病人来说这是一个最大的一种尊重的举动了。因为很多环境对他们来说是 无菌环境更好， 是有菌的， 对 他们必须要处于无菌环境。但如果肯摘下口罩以真实面目示人的时候，应该是对你一种最大的尊敬的表示。 那福尔摩斯问黄毛是谁，